苗同血栓系唔系有关系？召开记者会，韩联社引述南韩政府话，暂停为60岁以下嘅国民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当地嘅疫情反弹，再多668宗确诊，自2月中以嚟单日再次超过600宗，累计超过106,800人确诊。防疫部门话，南韩出现第四波疫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呼吁提高警惕，保持克制，并取消不必要的聚会。日本大阪府单日新增87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创新高。大阪府政府宣布医疗非常事态宣言，并取消府内所有公共道路上的东京奥运圣火传递活动，以防民众聚集。巴西疫情严峻，首次在24小时内录得超过4000宗死亡病例，累计接近337,000人不治，仅次于美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455点，升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76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6，日元109.84，瑞士法郎0.928，加元1.263，人民币6.546，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9.24美元，卖出1739.7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又嚟到礼拜三晚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除咗有敏大人之外，有个魔莉，当然啊，梗系有逢礼拜三主理嘅庄安怡 Annie 啦。 Hello， 各位好 ，Hello， 大家好， 所有听众们都大家好。我想讲咧，有啲嘢咧系每一个人都有啲恐怖嘅事，或者嗰啲好惊嘅事嘅，但系原来咧，当佢真系挑战你嘅小宇宙嘅时候咧，你会爆发噶。 乜嘢呢？ 每一样嘢，即系当你系恐惧嘅时候，尤其是女性，女性系挑战。 我觉得一样例子咧就系咁咯，转节目之前阿莫莉好担心噶嘛，但系你睇佢而家头头是道啦，佢个小宇宙已经爆发咗啦。 多谢问大人，我觉得仲咁需进步嘅。 喂，咁即系其实咧，我哋嘅小宇宙要逼出嚟噶咯，即系如果你喺个即系喺一个 心理学系咪改变 咧？喺呢个唔会爆。 心理学都有系啊，佢话其实佢有个 curve 噶 ，under pressure 咧。是一首歌嚟嘅，点样播？但系你可以播噶。咁不过佢 under pressure 咧，都系其实有个 curve。佢话咧，如果你有少少 pressure， 少少压力咧，系好嘅。 但你太大壓力你就會崩潰啦。即係有少少不鼓勵啊，有時候我哋點講啊，即係做演藝界咁樣，你俾少少壓力嘅演員，但咁佢就好努力去讀佢嘅台詞啦。咁你完全冇啊，咁佢嚟台詞都冇咁上，冇讀熟咁樣上台表演咁咪唔得咯。 咁即係壓力少少嘅時候就其實係一種動力。 係啦，係啦，適當嘅壓力係一種動力嚟嘅。 係，唔怪之成日都話啦，一遇到一啲危險嘅事或者遇到一啲即係你一定要克服嘅事嘅時候咧，你真的会跨得过的、 那你讲那个小宇宙是你是想是自吹自擂啊还 是 怎样 我不是称赞自己的那我说 我是称赞你的 多谢敏大人但我都再一次讲我要进步的继续要进步的还有很多空间的但我想讲的就是台湾有个女仔那她就摆了上去个讨论区上面就讲呢她用了12个钟头去跟一只老鼠大战咁話說佢咩事呢佢就話呢有一日凌晨嘅時候啊準備瞓覺之前不如去個廁所啦咁一去到廁所嗰陣時凌晨3:30佢突然間無啦啦聽到即係未行到入廁所咋佢 brom 一聲個廁所有嘢彈出嚟即係跌落嚟啦咁佢就再望下啦啊好奇怪嗰、那個洗衫嘅籃或者一啲裝飾嘅籃跌咗落地下喎咁我跟住佢著燈睇下咩事啦佢再望多几望，佢见到只老鼠喺个挂衫个架上面啊！ 哎呀， 咁系啦，跟住佢就话啦，之后就已经系一个历时12个钟头嘅一个 点解会十二个钟嘅？ 系啦，话说咩事？ 佢一系就走咗去咪算咯？ 系啦，咁话说佢咩事咧？佢就不停就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就谂住去赶走只老鼠啦。首先佢就系喺度谂究竟只老鼠喺边度嚟啦。咁当时佢有讲嘅，佢话当佢咧吓到即刻褪后嘅时候咧，只老鼠都惊嘅，因为只老鼠都即刻褪后，两个一齐褪后，咁褪后。之后咧，佢就突然间就喺度谂啦，啊，究竟咩事咧？佢匿咗去边咧？咁啊，开始揾好多唔同嘅嘢去，譬如揾啲嘢掉佢啊，又揾啲水去啡佢啊，都啡唔走、啊。 但系点解佢唔考虑佢走咗去，然后揾人帮咧？佢系冇人帮嘅。 凌晨3:00嘛，嗰阵时， 咁咪锁住道门咯。 我都会系咁啊，锁住啱啦，困住佢。其实蚊嘅处理我都系咁嘅。 我都闩埋道门。 曱甴嘅处理我就闩埋道困咗佢先，听日先算咯。 系啊，跟住之后我都会咁样谂啦，咁啊闩埋道门啦。系咁跟住之后佢咧应该都之后有嘅，因为佢都不停喺度矛盾紧究竟点做。 佢十二个钟之后先咁样、啊， 唔系佢有半掩洞门嘅，咁跟住之后咧好啦，发现搞唔掂只老鼠啦，搵水啡佢又唔得，掟佢唔得，佢唔走、啊，咁突然间无啦啦咧，只老鼠咧就可能俾其中一下嘅水咧就啡到惊吓 ，boom 就跳咗落去个厕所个马桶入面、啊，咁跟住好啦，佢当跳咗落去嘅时候， 冲佢啊， 佢即系冚埋咗啦， 啱啊。做得好， 系咪先？大家 都好啊，好啊，呢、這个剧情 系啦，好啊。咁佢都觉得 唔系，但系个老鼠可能会喺个渠嗰度唔知走去边噶、啊。 跟住系啦，佢就会即系又系咁样啦，就觉得搞掂，即系同头先问大人同 Andy 谂法一样啦，放下一口气。 有冇冲一冲添啊？ 佢有，跟住佢又觉得算啦，即系厕所都唔去啦，或者可能佢唔知去边度解决啦，我唔知啦。咁总之佢就决定翻去瞓觉。到第二朝早嘅时候咧，佢起身，跟住佢突然间就谂下，咦只老鼠走咗未咧？应该都走咗噶啦。跟住佢见到咧，打开翅膀嘅时候，只老鼠卧高头都游紧水望住佢啊！即系只老鼠冇走到咯。 咁佢系咪觉得自己好衰？ 唔系， 佢咩？佢系禁室培育咗只老鼠。 佢以为只老鼠会跟住个水渠走，即系会冲出去走，因为啲成日 点会啫？个水渠咁细，有时救咩大啲都冲唔走啦。 系、哦，但系我唔知点解啲人成日都会，因为可能成日睇到就话蛇都系咁样捐入嚟啊，有好多唔同 蛇扎个老鼠、啊。 系啦，佢而中间原来都有上网嗰度即系问大家意见嘅， 咁大家系咩意见咧？ 又系叫冲走佢啊嗰啲啦。咁佢又话自己唔忍心杀死佢，咁最后尾佢点样呢最后尾佢都觉得唔得啦，因为都已经12个钟头啦，即系第二朝起身嘅时候，咁于是佢点咧就决定煲一大铺水。攞咗勁大支嘅，係啦，沐浴露。 咁咪仲 哦，佢已經冇辦法啦。 唔係熱水先， 係熱水。 因為仲殘忍。 係啦，但係之前就係原本。 但 係 其實任何方法 都殘忍 嘅。死佢都殘忍嘅喎。 但係如果你諗下， 唔係我真係諗到個方法咯。 點啊？ 你咪揾一個 container 好似冇型嘅，你吸住佢，或者揾啲嘢兜，即係。 即係揾個籠去兜兜佢，然後你要放咪放咯。 係嗱，佢其中有一個咧，我見到一張相咧，佢將嗰個嘅 唔係你一係就殺，一係放。即係而家你六咪仲 六六就係殺咯。 但系六嗰种死系痛苦过 毒死， 即系 开煤气， 即系佢唔系爽，并非爽快地死啊嘛！即系你，如果你要拣一种安乐死，你唔会拣六死噶嘛？六死系极刑嚟噶嘛？ 但系你佢冇计，因为当一个人咁疼嘅时候，佢只能够做嗰样嘢，就系佢希望一心就谂住要解决佢。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就一系佢自己吓死，或者如果佢跳咗出厅嘅时候，佢仲大件事。 系 咁，佢点做咧？咁就真系听网民讲，或者最后屘佢决定。就係咁啦，最後尾咧，佢就好忍心地，跟住倒咗成盆水落去，就加埋勁多嘅沐浴露抌曬落去，跟住就沖池，最後尾先真係消失咗嘅。咁呢、這個 其實佢都未死 到， 同埋我覺得佢 個渠 啱啊，佢分分鐘未死添啊，遊走咗咁解嘅啫，係 咪啊？ 半生不死嗰啲咯， 係咪啊？但係我覺得可能嗰啲叫眼不見為乾淨啊，去到嗰個位就係、是、即係知道，誒佢就係得一個渠道可以走到路嘅啫。 因為打電話叫嗰啲捉咩杀虫 系咯，朝头早嘅时候其实佢可以咁做啊，但系作为一个女仔，可能佢哋谂嘅， 同埋佢可能唔够靓，咪打电话啊 ，Peter， 好惊啊，咁即刻嘅十架车飞嚟啦。 系，但系佢真系冇咁做到啦。咁我就系睇到个讨论区讲到呢个故事嘅原 因。咁佢有冇将成个过程拍低然后 po Facebook 咧？ 诶、我想讲真系，佢有未至于拍片，但系佢有相，即系例如头先问大华斋，你系就。殺咗佢一就放咗佢噶嘛，佢應該係即係大戰凌晨嘅時候咧，佢真係攞一個攬咧，係諗住吸住佢嘅，因為當佢 一諗到我諗嘅嘢， 係啦，佢當佢去到個洗手盆嗰度嘅時候，佢諗住吸住佢啦，但大家都知道洗手盆係弧形噶嘛，係咁你嗰只嘅老鼠咪可以喺側邊個攬嗰度走翻出嚟咯， 咁但係佢亦都可以閂咗道門。然後問呢一個佢個 neighbor 佢個鄰居， 係 有咩只貓嚟啊？ 分分鐘只貓可以驚嗰只老鼠 slashed and torn. pressure。 时间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咁我想问一下啦，敏大人同埋 Annie， 作为一个妈妈，成日都讲啊，即系女人嗰个小宇宙可以发挥得好强啦。但系我觉得最厉害嘅就系妈妈宇宙仲强。我成日都讲嘅，即系有一次敏大人咧就话咧，个女女 interview 嘛，跟住佢真系会逐家逐户敲门，叫人哋唔好咁嘈咧。我真系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好大嘅潜能嚟噶，即系调翻转系，我谂我都未必会做到嘅事嚟噶。 所以我觉得咧，做妈妈咧，你为咗你嘅孩子咧，其实最劲嗰样嘢咧，发挥嘅小宇宙咧，就系个忍啊，忍得。即系嗱，你可能有啲嗱，首先你今日生个 B 出嚟咧，就系要好忍得十级痛， 系， 即系个忍痛。我觉得男人咧，即系打支针都。即系话痛嘅咧，即系 我想问一下两位妈妈系咪真系极度痛嘅咧？ 嗱，咁我唔知道，因为我 你有试过开刀嘅， 我真系极度痛啊！我就痛到咧，做完手即系我都系剖，我剖腹已经打咗 都痛噶， 我系痛到咧。跟住人哋叫醒我啦，我開始 feel 到咧，我啲 friend 喺側邊，我就話好痛啊， 痛到冇力啦， 痛到咧就流咗呢一個咩大亨啊鄭裕玲嗰種眼淚咧，側邊啲人都好痛啊，跟住其實咧幫佢打一支啦咁啊，跟住打多支之後咧，我直頭覺得。嗰種真係點講迷迷糊，即係佢止痛針可能就有啲令你迷糊嘅感覺咯，好似跌咗落個井度啊，直頭嗰個感覺係痛到咯。跟住我個 friend 企咗我隔離，我掹住佢嘅手，我覺得我跌咗落個井度啊咁樣。 係，我聽就係啲朋友講話，即係其實我問下你，即係拍戲都知啦，嗰啲拍生仔即係陣痛嗰陣啊，即係咪話開幾多度幾多度，要開到十度定係八度咁樣，即係先至個子宮頸咧先可以即係可以去做。地分娩噶嘛，系啦，但其实你三四度已经痛到癫咗噶啦嘛， 系咪？ 喺度嗌咁样噶嘛，嗌到啊咁样噶嘛。 第三度嘅时候已经好痛噶啦， 都应该系咯。 第二咧， 睇戏就吓，即系但系一定系痛嘅。你谂， 你估真系隔雷的五十度？ 唔系咯，因为其实佢系枕住，真系痛十个八个钟，你先至真系有得生噶。即系姑娘都系话，你埋去嗰边慢慢等先啦，未够啊个度数。 黐线嘅，其实要等十个八个钟已经好辛苦咯。 系啊，所以变咗我咧就唔，因为我。仲嗰刻咧，我仲未生嚿嘢出嚟咧，咁變咗咧，我就 生嚿 生個叉燒啊，生個 B 出嚟嘅時候咧，可能都仲係未係咁強烈地有種母性出嚟啊，所以我一早已經決定咧，我係要開刀嘅，即係我唔想接受嗰十幾個鐘嘅陣痛啊，咁我寧願就係即係醒翻過咗麻醉藥嘅痛都好過係之前嗰十幾個鐘痛咁咯。咁但係我真係聽即係我有啲即係自然分娩嘅朋友咧都講話，真係嗰種痛咧，即係 係咪一世都難？ 係啊，即係冇一種痛可以比美到即係生 B B 嗰種痛。所以我覺得做媽媽第一樣就係忍痛，第二樣咧就係即係忍。个 face 咯，就系敏大人嗰样啦，即系你已经唔会再有个 face 呢样嘢噶啦。 但系 你为个细路咧，乜都愿意做，即系啲癫妥你都会噶。 你从来都唔求人啦，你又扣门信啦，问人啲 错啦，系啦，即系头先冇咧，你讲啦，敏大人会逐家逐户噶啦，咪静少少啊，你做 interview 啊，咁啊，呢啲你真系为自己一定唔会啦， 系啊， 系咪？ 系啊，即系朝头早弹琴，有人叫即系我逐家门敲，我都唔好意思，敲咗两家门又对翻转头， 就系个面皮冇咗。好噶啦，一去到做媽咪就已經 你淨 係 講啊，頭先有老鼠啊，你試下你個 B B 啊喺個浴室啊，嗰個女仔就唔會同佢鬥十二個鐘， 一嘢就整死佢， 十二秒唔緊要，拍死只老鼠啊，搞我個 B B 咁樣， 我都相信會噶。 聽過有個 serial killer 嘅故仔啊，個 serial killer 叫得 serial killer 咧喺呢個定義上咧已經殺咗三個人噶啦，咁啊唯一一個能夠逃出嘅咧就係一個媽咪，即係個女人啊。吓咁点解佢可以逃出咧？就系佢谂住佢自己嘅细路，佢都可以咁样， 系即系为咗要即系逃生出翻嚟揾自己嘅细路， 系啊， 所以就有咁样嘅能耐， 系啊，同埋你睇到啲即系有时喺网上见到啲拐子佬咧抢啲 B B， 你睇嗰啲哇哇实到咧， 系啊， 啲力咧直头好似大力士咁样噶， 啊你讲开大力士呢样又真喎，即系你发觉咧啲妈妈咧，其实嗰时而家都望下自己手臂越嚟越粗啦，就系我以前都系叫做 slim 嘅身。尤其似啲手臂系真系可以着，即系。 背心嘅，而家絕對不能嘅，一定要冚住嗰個手臂，因為即係你睇到自己越嚟越粗。個原因我諗諗下，唔係一定係肥啊，而係不斷拎重嘢。即係你諗下，以前做女嗰陣咧，即係拎少少嘢都好似好多好重喎、啊。唔好叫我拎超市買嘢真係好重。而家哇，超市大減價，或者啲咩尿片啊、奶粉啊嗰啲咧，你真係呢手拎住，嗰手就抱住個 B 啊！你真係完全係諗唔到自己有咁嘅能耐，你會就即係跌曬啲嘢都冇跌個 B 落地，即係嗰個拎重嘢嘅能力係越嚟越高噶。 我都相信咧，即係完全冇一個完美嘅媽媽，但係一定有好愛錫自己仔女嘅媽媽。因為咧，我都即係我都係一個女人，我媽係一個女人，我唔知點解每一次咧有啲乜嘢即係開唔到水嗰啲水樽啊、罐頭嗰啲，一定嗌阿媽，佢永遠搞掂。我唔知點解，係啦，我唔知點解，其實佢又係同我一樣，分分鐘可能我力度大過佢，即係我嗰啲中學啊、青春時期啊嗰啲，我一定大力過佢噶啦。哦，永遠啲水樽嗰啲就係得佢先扭到嘅，我唔知點解嘅，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媽媽嘅一種嘅好叻嘅能耐嚟噶。另一樣嘢就係咩咧？我媽其實都驚大曱甴嘅。我好記得咧，有一次我又係我中學嘅時候，我趕住要出街，跟住無啦突然間個廳有一隻飛曱甴，我嚇到匿咗入房入面咧。好彩嘅就係咩咧？嗰陣時就係用嗰啲電話，因為嗰陣時仲未興太流行手提電話嘅時候，咁就攞個固網電話。好彩嗰時因為成日煲電話粥嘅關係咧，個電話線勁長嘅，我嚇到咧，我即刻衝出出面啦。我覺得自己已經好勇啦嗰下，因為我夠膽好近距離對住只曱甴，我攬住個電話即刻跑翻入房噶啦。我跑翻入房係做咩咧？打去我媽翻工嘅地方，叫我媽聽電話，話俾佢聽，你可唔可以翻嚟幫我殺咗只曱甴？我而家要出街， 真係 係啊！跟住我媽真係 真 係 即刻翻嚟 翻咁都要等咗一段時間嘅。但係因為我記得嗰次唔係去玩噶，我唔記得係要去做啲乜嘢嘅。咁跟住之後，而佢都即係驚大曱甴嘅情況，佢將一嘢拍死咗只曱甴。即係我覺得阿 媽媽嘅愛係幾勁啊！ 但即係雖然你歌頌緊母愛嘅偉大啫，但係其實有時咁呢啲咁嘅英雄事蹟咧，未必一定係必要嘅。你唔生就 OK 噶啦，冇嘢噶，你唔使逼，你唔使逼你嘅小宇宙出嚟。 怎麼上？還有固執的信仰，還會成熟地推敲我態度。立场，谁能叫我爱上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屯门医院有一名70岁女病人初步确诊新型肺炎，院方话有7名曾经同佢入住同一病格嘅女病人被列作密切接触者，7人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中一人今朝早因为自身疾病离世。院方话呢名初步确诊女病人曾日因为跌倒被送入急症室，经初步检查之后被发现心律不正，被转送到内科及老人科病房，之后经检测之后初步确诊，院方即时安排转送佢到隔离病房。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2宗本地个案，感染源头不明。两名患者连同另一名初步确诊者都住在屯门。卫生防护中心话，不排除屯门区内有隐性传播，建议当区居民如果担心，可以接受检测。新增2名确诊患者，包括1名41岁男子，在中环汇德丰大厦14楼一间公司工作。14名同事同曾经一起食饭的朋友要送往检疫中心。患者住的山景村景富楼高座被列入强检大厦。另一名确诊者是71岁女子，住在友爱村外辉楼第3座，同家人曾经到附近几间食肆。当局会通知食肆员工接受检测。这名女患者和感染源头不明的70岁初步确诊女子住同一座大厦，单位相隔1层，座向不同，和用不同的升降机。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话，管理层一直没有公开向员工交代要求同事不参赛和退出比赛，甚至退回奖项的原因和理据，认为做法违反逻辑，令人费解。工会认为检讨参赛机制，无需退出比赛，促请管方不要褫夺同事获奖机会。工会话睇唔到获奖同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守则同香港电台约章有乜嘢嘅冲突，又话从来冇听闻新闻机构禁止员工获奖，要求管方用文明说服佢哋。港台发言人回应表示，港台节目嘅知识产权属于港台拥有，因应香港电台的管治及管理检讨报告指出，港台喺唔同范畴，包括机构管治，都有可改善之处。港台正系就各方面嘅运作进行检讨，包括检讨提名电视同电台节目参与轮选本地、内地同国际奖项嘅机制。过渡期间唔会参与任何嘅奖项轮选，亦都会退出已经参选的奖项提名，同埋唔会领取奖项。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美正系就总统普京参加由美国总统拜登主办的气候峰会展开接触。报道话，莫斯科正系等待美国提供更多的资料，以决定普京以乜嘢嘅方式参与。白宫上个月话，已经邀请包括中俄在内的40位世界领袖参与在今个月22和23号举行的峰会。消息指，克里姆林宫仲未决定普京是不是参与，但已经为普京可能发表的讲话做准备。彭博社指出，如果普京确定参与，将会是拜登就任总统以来美俄两国元首首度公开接触。美俄关系紧张，拜登上个月在访问中指控普京是杀手，警告普京将要为干预美国大选付出代价。克里姆林宫召回俄国驻美大使以示不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454点，升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80点，升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6，日元109.74，瑞士法郎0.928，加元1.263，人民幣6.545，英磅對美元1.377，歐元對美元1.191，澳元對美元0.764，新西蘭元對美元0.70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8.21美元，賣出1738.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 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1-22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噶。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4月12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仍然好一个夜晚。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包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一个新闻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咁啊，头先我就讲咗一个关于呢个女人或者妈妈咧，即系个小宇宙或者个潜能嘅大爆发。 嗯， 系啊。 嗱，其中一样咧，即系我都仲要好强调嘅，就系咧，做妈妈咧， 继续赞妈妈。 系啦，因为咧，我想讲呢样嘢咧，爸爸系做唔到嘅。 系 吓，即系虽然做咗爸爸都可能有啲小宇宙飞出嚟，但呢样真系妈妈系特别劲。 系 就系忍眼瞓，即系尤其是初生嘅 B B 咧，嗱、哦、一齐当个 B 喺度喊啊，你觉得爸爸会起身去处理下佢啊？定系妈妈？ 通常都系妈妈噶啦。 系啊，妈妈唔知点解好似闹钟咁，佢一喊咧，你就会。自動彈或者其實根本你瞓都唔會瞓得好腍，但係爹哋咧仲喺度避寒緊嘅， 嗯， 即係除非佢即係響十分鐘，即係個喊十分鐘就可能會嘈。 知唔知？我記得好似係阿破倫講， 嗯， 佢話就係、是、因為上帝唔能夠無處不在，所以佢就製造咗媽媽啦， 嗯， 去照顧啲小朋友啦， 哦，定係爸爸因為粗心啲咧，而通常女性就細心啲，所以佢就製造一個細心嘅女性出嚟咧。 改啦，係因為爸爸唔可以無微不至，所以佢就製造咗媽媽啦。 咁係啦，有咁嘅可能嗱。咁我覺得做男人咧都明白呢一點嘅，相信。咁所以咧，即係我睇佢咧，日本咧有一個嘅幾年前做嘅一個調查，就問啲日本嘅男性咧，即係你即係揀女朋友咧。同揀老婆咧，即系其中有啲咩嘅条件咧？咁样， 我觉得会有嘅。 系， 通常 有乜分别？ 系啦，我觉得通常去揀女朋友一定会揀靓啲嘅。如果揀老婆嘅话，可以唔需要咁靓，但一定要照顾到自己头头是道。 冇错啊，我呢啊，你真系可以。 男人就系咁噶啦。 我了解男人嘅性格，即系嗱呢样咧，其实有少少咧 系 好矛盾嘅。乜唔系你个老婆系首先由个女朋友开始？ 系啦， 然后咧大家觉得哇，都两情相悦 系啦， 大家。 都要 長 相 廝守啦，冇錯啦。咁然後先繼而成為一個老公同老婆嘅關係噶嘛， 想繼續落去噶嘛， 冇錯啦。咁點能夠咧？即係嗱，當然啦，呢、這個世界有完美嘅人，可能既喺外，嗯、即係入得廚房，又出得廳堂， 可以心地差咯。 但係咧，我想講就係呢一個調查咧，佢真係正正就係我呢所講，即係如果女朋友咧，佢哋將要有好嘅外表啦，同埋要 sexy 呢樣嘢咧，就係、是、擺得好高嘅 ，sexy 即係性感啊，嚇呢樣嘢佢都擺得好高嘅，咁、啊、當然啦，都要性格相合。 但係佢又唔係娶呢啲嘅喎。 但係好奇怪 嘅 喎， 娶呢啲就唔使噶啦，一娶咧就反而擠翻啲咩懂得處理家務啦，識得煮飯啦，愛錫小朋友啦，即係最好咧幫我頭家打理得好好地。我成日諗咧，咁其實請一個姐姐已經得啦。 所以而家日本男士咪唔結婚咯，因為其實唔需要打理家務，佢間屋都好細啦，佢自己翻一個新，即係佢自己碌一碌個關鬥，其實所有塵都印曬啦。跟住佢落去七仔啊或者便利店咁，佢就已經可以 仲好好食添啲嘢。 係啦，係啊，係啊，即係佢即係點講咧？佢哋以前可能係為咗有人煮飯啊，同佢洗底褲啊，同埋滿足佢嘅需要啊，各種嘅需要，所以佢就要去追求一個女仔去完成佢個食色啊嘛。 嗯。 但係而家其實佢哋唔使噶嘛，佢哋係用各種途徑已經搞掂，所以而家日本咪嗰啲叫咩低欲望一族啦，年輕人。亦都唔結婚啦，所以佢哋咪咁老化咯個社會， 係啊， 同埋好多宅男嘅出現啦， 宅男啦， 係啊，自己一個人 根本就唔想同人見面啊，男啊女都唔想見啊， 佢哋覺得攰啊嘛。 嗰個我咪講個咩宇宙廿三嘅，其實太多人嘅時候，你日日同好多人傾偈嘅時候，你就根本就唔想同人傾偈噶啦。 咁我覺得呢樣嘢都女性好似冇咁嚴重喎個情況，即係咪我哋女性都可以變宅女咧？ 因為實在女性太中意講嘢。 但系唔一定要揾个男人讲噶， 所以咪 friend 有 friend 咪 OK 咯， 即系都系咁啊！你觉得、即系唔需要结婚，即系都唔需要揾个 咁女性系另外一个解释啊！即系因为我哋而家有书读啊嘛，你以前你一定要依附一个男人，你先至有嘢食。 咁啊系，即系要 你以前你出去抛头露面啊 ，Annie 你翻。敏感時刻，你真係拋頭露面，你唔掂啊！ 你應該翻屋企三從四德。 但你而家你可女性好多選擇啦，你可以讀書，你選擇自己嘅夢想你當然可以選擇做翻一個年輕良母啦，但係同時都可以選擇做一個職業女性啊嘛。 我記得有一次同敏大人咧有傾過一個叫單身嘅共享經濟嘅計劃，佢都有講過咧，因為單身 共享經濟計劃咁好笑嘅， 係啊， 你諗出嚟 嘅，唔係啊，真係有。咁樣嘅 term 嘅，咁其實原來喺日本啊、內地啊，好多地方外地都係噶啦。原來已經係 hit 咗幾年嘅，而家就越嚟越嚴重，就係因為太多人選擇單身啦。佢享受單身到係連女仔都覺得，我以前可能佢冇乜娛樂嘅，即係男朋友依係佢嘅娛樂嚟噶啦。而家佢覺得我可以選擇去 spa， 我可以自己唱 K， 一個人唱 K， 一個人打邊爐。 即係我。啲女最中意食嗰個拉麵啊，已經係一種單人經濟啦。 係啊，咁如果你講緊 COVID-19 咁嘅情況之下，從此之後更多呢啲即係單人活動係應該要即係更加 之嘅。但咁又未必，因為根據英國嘅疫情，我覺得係唔得嘅。佢哋係 要出嚟， 佢哋點都要出嚟 wave 嘅。即係西人就係咁啊！但係即係我哋上次講嗰、那個Universe 23，即係話幾時開始喺人類嘅社會有呢、這、一個叫？行為嘅沉淪咧，就太即太多人，而即係要有兩個 criteria 嘅兩個條件嘅。第一咧就真係人口嘅唔係人口密度，而係佢嘅點啊社交密度太高啊。例如你喺日本塞地鐵，嗰種就叫社交密度去到一個位。第二咧就係要考慮到就係話你係咪豐衣足食嘅社會。如果你已經係有豐衣足食嘅話，你根本翻屋企你咪攤喺度咯。你就根本就唔需要。要去再求人做啲乜嘢，去揾人做啲乜嘢？ 其他人 系啦，咁所以日本已經係去到呢一個咩單人咩共享經濟嘅先驅嚟噶啦。 係啊， 咁跟住慢慢好多地方，但係譬如英國咧就仲未去到嗰個社交密度。去即係佢係放工翻工嘅時候就個地鐵比較逼啫，但係即係你唔會去到日本咁樣嘛，佢直頭係嗰個咩嗰啲鐵 沙甸魚 係啊，拱嚟 好咁香港有潛質係喎， 香港越嚟越多， 越嚟越多，但都越嚟越多人唔想結婚生仔喎。 係，我都睇到一個報道有講嘅原來香港單身嘅女性咧只會越嚟越多。到嗰個比例我唔記得多比例六比幾多唔記得咗，即係總之就係越嚟越多嘅。未來嗰個幾年咧，後生嗰個單身嘅女仔傾向咧，即係男少女多嘅傾向係再差遠咗啊，拉佢係所以如果遲啲你話嗰個單身嗰個嘅共享經濟嘅話，喺香港咧應該會越嚟越盛行，即係唔而家可能未必，但你之後隔多幾年你就應該都會繼續 hit 落去啦。 做你一份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水母，我充当结余，于深海里抵挡一切霜雪。若是没原因，恐怕只得你吸引。这女性物又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着于那种气氛，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缘分，是真恨是确恨，教我几敏感，已经将我思想计划已早给你，不要再等。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模特儿，如像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会为友情太放肆，懊恼和烦忧，不要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我担忧，当你已等于我天。 时间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咁头先就讲咗咧，即系话而家单身同男女都好啦，都越嚟越多人单身啦。但我想问一下啦，即系如果真系啦，想拍拖或者想结婚嘅话，有冇话啲好嘅计分表啊？又或者会一啲嘅好嘅老婆，或者上次讲嘅好嘅老公啦？ 即系真系有筍盘咧，先至肯中个头埋去进入呢个结婚嘅范围， 系啦，说服啲单身嘅同我一齐结婚。 如果唔系，人类咧就会绝种噶啦，就系咁。 会唔会咧？ 人类绝种啊！ 我觉得当然呢啲系几亿万年后， 我觉得都仲会 地球俾我哋玩烂咗，人类绝种 都唔会绝种噶，都仲系有 生儿育女嘅， 系啊， 我觉得会嘅， 都有人即系都系有呢啲咁嘅思想嘅，或者唔小心意外。 系啦，我就想讲啊，不如留翻俾你，我惊俾人投诉。 点解咧？有 同埋 你都相信，你都相信咁多 地球上仲有好多唔负责任嘅人噶嘛？啲胶袋乱咁抌啊嘛，讲胶袋 系， 或者有啲人都会继续即系唔想自己单身一个人搞掂自己噶嘛，都会想有呢个嘅如水之欢噶嘛， 都系嗱，你叫咩？我上个星期啊， 但系有啲群组吓， 有群组之欢，群组之欢， 群组之欢， 系啦，都会噶嘛， 所以快乐系要付出代价嘅， 不明源头个案啊嘛， 好难 chase 噶啦呢啲，系嗱，即系我想讲咧，咁我哋有。 有一次咪講過呢一個嘅咩嘅，即係好老公同埋即係嘅説嘅 chart 啦、，husband chart 咁、其實咧呢一個博士咧，記唔記得呢個博士啊 ？Doctor 呢個叫做 Doctor Crane 啊，佢咧仲有即係其實佢係1930年代嘅一位psychologist 啦。咁佢除咗咧設計咗一個咧由老婆去數老公嘅一個 chart 之外咧，其實佢同時咧都整咗一個咧由老公去數翻個老婆嘅 chart 嘅，咁就睇下咧呢個係咪為之一個好嘅太太啦？咁、從而咧將兩張 chart 嚟對比一下咧，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嗰個婚姻嗰個嘅幸福度啊，或者嗰個婚姻嘅關係去到咩嘅級數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咧可以睇一睇咧，所謂30年代嘅時候咧，喺美國嗰度究竟嗰個老婆係點為之一個叫做好嘅太太咧？咁、樣係啲老公會即係覺得筍盤咧咁。咁佢亦一樣啦，佢都係有50項嘅，就有扣分嘅50項，同埋加分嘅50項嘅。咁就叫個老公填。咁佢一樣啦，佢都會將一啲佢認為重要啲嘅一啲項目咧，就俾翻一個 weight 佢嘅。即係譬如佢覺得例如佢覺得如果咧個老婆咧係唔中意細路仔嘅。即係所謂唔中意生仔啦，咁樣咧佢就 扣分，扣分 嘅係啦，要扣分嘅 係，我覺得呢個應該扣分。 係啦，所以其實30年代咧都係有少少結婚都係要個太太都需要傳宗接代咯。就算你生唔出咧，你都起碼你都要即係都要喜歡孩子啦，唔抗拒去、即係如果真係煲咗一個出嚟，你唔抗拒去湊。 那個年代係咁咯，而家係啲男人唔肯生。 係啦，調翻轉而家係個女嘅好想生，佢幾時生啊？ 係咁，所以呢一個可能今天唔適用啦。咁我覺得佢都有啲我覺得原來。去咁样睇咧，嗱，因为其实佢边个 set 出嚟嘅咧呢啲嘢，其实都系佢揾咗咧600个男人去问佢哋，同佢做一个好详细嘅倾偈，然后先至咧 draw 到呢50项，各50项呢啲已婚男人认为系即系佢哋觉得好同唔好嘅老婆嘅一啲行为同举止，咁。我會覺得都幾稀奇嘅。譬如有一樣咧，唔知問得人會唔會嚇？佢話呢個一定要扣分嘅，就係咧原來夜晚黑瞓覺嗰陣咧，如果你攞隻凍冰冰嘅腳咧，挨埋喺個老公度咧，喺被窩入邊咧，佢哋原來好抗拒噶。 嗰個年代因為凍又冇暖氣，跟住嗰啲被又厚滴滴或者唔夠暖先係咁啫係嘛？而家應該係叫情趣噶啦嘛。我睇電視機嗰啲，哎呀你隻腳好凍啊，咁樣 嘅話，俾你暖下啦， 誰用雙手咁樣嘅，係咯？ 嗱呢個我相信咧就未必係天氣嘅問題，係婚前定婚後嘅問題。嗱，我諗婚前咧應該就覺得真係你隻凍冰冰腳揩埋嚟咧，我俾温暖你咧，大家好貼心、好窩心、好 warm 嘅。但係當即係老夫老妻咧，同一張牀 你死開啦，隻腳好凍啊， 冇錯，係 咪啊？ 咁可能 好臭添啊，又凍又臭， 感覺就好唔同咯，咁但係原來啲老公係幾 care 呢樣嘢喎，即係都幾刻意去提出呢樣嘢啦。好，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原來佢哋都介意咧，嗱、那、嗰個年代嚇、就係啲老婆如果搽紅色嘅指甲油咯， 嚇佢唔係中意嘅咩？ 唔中意啊，原來唔中意紅色啊， 我以為好深紅色嘅唇膏佢哋好中意啦，指甲油係深紅色會中意咯。 嗱、個嘴冇講，但係指甲油就特別，指甲就特別講。 咁佢哋搽咩色指甲油、 總之唔好鮮紅色咯。 哦，嗰、那個年代唔興噶， 同埋嗰個年代應該冇特別多唔同顏色嘅指甲油噶嘛，一黑色咯，係嘛？黑色 咁 紅色，得呢啲大路嘅顏色嘅啫，係嘛？你唔會好似而家咁又話有天空藍啊，即係嗰啲噶嘛？ 有銀粉啊， 係有閃靈靈嗰啲毛噶嘛？ 超級超級， 有啲仲要挑黑噶，我做過一次嗰啲咁大，佢真係佢可以唔知揾啲咩。嘅物質，然後整朵玫瑰花咁樣，立體嘅喎。 以前冇啊嘛， 係 咯， 咁我唔知啦。可能嗰個年代大家審美標準唔同啦，但有一樣嘢一樣嘅咧，就係、又好怕個老婆咧，係夜晚瞓覺之前又捲住個頭啊，然後跟住成面都係嗰啲叫做咩面膜啊，同埋好厚嘅 night cream 啊！ 嗰、個年代已經有面膜噶啦。 night cream 啦，面膜係我將佢演繹啫。其實總之就係你搽塊面嘅嘢咧，就唔好臨瞓之前搽到烏哩馬茶，同埋咧 開啲開底泥啊。係 啦，嗰類啦，冇錯啦。咁都係老公都係好罩忌嘅。咁呢個 professor， 我覺得而家啲男仔未必會好罩忌。 系，因為佢哋自己都係咁。 我而家咪仲犀利 咁啊！ 你試下，我泰國落機場啊，即係個機場啊，一見到 一見到的廣告啊， 嗯， 就是全部是啲男仔的潤唇膏啦、防曬啦， 嗯， 嗰啲韓星個嗰啲口唇膏嘅， 係啊，仲有 eyeshadow 嘅 眼線 啊，係啊係啊， 仲要係咧，而家已經係好似咧冇嗰種叫做冇嗰啲挑剔在咧，直情有啲人可能喺機場等機嘅時候又會。敷啦，即系当然而家唔得啦，戴口罩。但以前系真系会有噶嘛。而且咧，我系见过咧，今年里面嘅系有试过有一个 artist 啊，去敷住面膜揸嘅，即系老公揸紧车。 咁好笑啊！ 系啊，跟住老婆敷紧面膜瞓咗喺个车度。系啊，即系而家好似已经系唔再好似以前咁啦。 而家我哋冇咁太介意人哋讲乜嘢咯，即系一啲生活正常嘅嘢。 系啊， 你唔系太离谱啊，即系伤风化嘅嘢。 系， 其实伤风化都有人喺街做。 系啊，又或者嗰阵时可能男性对于护肤嗰啲嘅心得有少啲知识咧，佢咪会觉得点啊？你哋搞埋啲乌里丹刀，唔好掂我啊！即嗰啲咧。 嗱，但系咧呢一个 professor 佢点解觉得佢嘅分析啊？点解觉得呢啲都系对于一个男人嚟讲系紧要咧？因为佢与此同时喺加分嗰个项目咧，佢提到一样嘢嘅，系加十分嘅， 系咪？ 即如果个女性达到呢个标准，就系当大家咧系做一啲夫妻常做的爱做的事咧，如果个太太表现出愉悦同埋开心咧，系要成十噶。 即大家唔怪之，有啲人话成日扮开心咯。 走得太近，爱侣色心。无人承诺与责任，心愿重而不就信。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放弃才唯美，无谓早走显得卑鄙。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也非他。

个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头先咧 ，Annie 就讲紧一个老婆嘅好老婆计分表， 嗯， 系讲到一 part 咧，就系话哇，原来个女性啦喺呢个如水之欢嘅时候，好开心、好愉悦嘅样嘅时候，加十分咁多啊， 冇错啦。咁、于是乎咧，呢、這个Dr. Crane 即系设计呢个 咁多人扮咧，扮到好愉悦， 系咪真系扮？ 明明冇得叫都叫，继续叫， 即系几廿年都系叫 叫，系啊。唔好喺呢个节目度我示范啦， 唔好扮啦。 呢度系香 港电台。其实太太演技都几好 啊。我知呢排有啲咩投诉，我想系投诉呢样啫。 好啦，嗱，咁我想讲咧，就呢一个 Dr. Crane 咧，佢就解释啦。佢话嗱，由呢一个表咧，佢由呢一点啊，就睇得出点解头先我哋讲到话，哇，你搽红色指甲油啊，或者咧你攞只冻脚过嚟啊，又或者咧你咧即系卷住个发卷，同埋成面都系海底泥咧，咁唔中意咧，个原因就因为呢啲都令你咧感觉到即系唔想大家有呢种嘅兴致啊。 哦，即系如果你成块面海底泥嘅时候，你搞到，诶、我唔想掂你啦。 冇错啦，或者个太太系表现出我唔想同你啊，你唔好黐埋嚟，因为其中仲有一个要。 但系而家我觉得今日你而家唔系讲紧个胃粗啊，你系讲紧而家嘅时代同埋一九 系啦， 好大分别 嘅分别啊。可能而家你查咗啲人，你觉得哇，我真系 蒙咗面啊， 热辣辣啊， 好神秘啊你， 你真唔知啲人谂乜噶嘛而家。 系啊系啊， 我冇见过你咁神秘嘅样啊。 系啊，可唔可以冚埋你块面咧？嗰只 你有冇睇先啊？一套好旧嘅片叫咩？九个半星期啊嘛，又要将啲食物摆喺个身体度啊，咁样噶嘛？ 人体寿司， 即系类似嗰啲，你嗰个但系嗰个始祖嚟咯，吓，硬系蒙住块面，又要一路食一路搞咁样食色性也咁样一齐。 哎呀，唔知 会唔会投诉噶？我哋又俾人 唔会。 唔系呢套经典戏嚟噶， 讲紧电影啫嘛。 哦，呢套我够胆讲嘅，呢套唔系 A V 嚟噶， 系英片嚟 啊。系啊，九个半星期点讲啊？总之系好多人去正常入去戏院睇嘅戏嚟噶。 唔系，敏达都唔会讲 A V 啦，系咪啊？ 唔知啊，敏达你 A V， 敏 达人涉猎咁多戏种， 突然间。 就算我唔涉猎啊，我同行嗰啲编剧都涉猎啦。 咁啊，我话俾你听，我咁讲啊，如果敏达突然间讲话竹林嘅深处乜嘢啊，佢讲完都变艺术片啦。 系咯， 从佢把口讲。 弯弯的月亮啊， 一定变艺术片。嗱，呢个咪几开心？ 我想讲，证明我哋几 dry 系咪？ 同埋证明嗰个年代男人点会唔开心咧？而家我哋都咁开心咯。 大家收敛啲啊，我又惊俾人投诉啊。继续咁样，好。我呢个 like wife chat 系好老婆计分表， 唔系，所以但我觉得有一样咧，又讲翻呢样，有一样咧，可能而家我都可以即系少少，大家可以参考啦，备记下啦，就系原来咧，如果老公咧都唔系咁中意咧个老婆咁迟入房瞓噶。 以前 係以前，而家唔係以前。 而家你唔好咁早翻嚟添啦。 唔係，同埋 你出聽嘅睇戲啦。 其實個老公打機，你翻嚟都唔知 道。真係好大分別。 唔係，即係一個又係想講咧，咁即係顯示一個 signal 啊，就係話咧，大家冇搞啦，即係嗰種。 唔係以前，哇！即係以前做女人幾慘啊。 係咯。 所以呢個 wife chat 咧係解釋咗點解而家啲女人唔想結婚。 係啊。 原來以前又要早瞓啦， 又唔可以敷面膜， 又敷面膜啦， 又可以整頭啦， 腳凍啊，即係自然反應都唔得。 係咯。 係。所以而家唔係你解釋咗咯，其實嗰個 wife chat 咧係解釋咗點解而家嗰個咩一人共享經濟啊， 係啦， 蓬勃啦， 係幾咁有發展嘅潛得。 係啦，你睇原來以前男人對。女性或者对呢个老婆嘅要求就知道咧，系几咁苛刻啦。 喂，其实唔止咁， 其实苛刻个员工啊，你唔会理你个员工只脚冻唔冻。 你知唔知佢唔止咁啊？佢加分嘅项目咧，都系我自己一路睇一路都觉得，哎呀，真系好彩我生于即系二十世纪，就唔系呢个十九世纪嘅人咯。佢加分嘅咧就系话咧，你首先咧就系要识煮饭啦，你又如果我有个不速之客带翻嚟咧，你又要即系识得帮我即系好好招呼我嘅朋友，我先有飞啦。 Hello， 老婆呢位系小三， 除咗小三挂， 不速之客啊！ 照顾佢咯。 咁咧，我觉得最恐怖咧就系咧，你就要同时咧，你又要识得咧一啲少少嘅针子啊，即系譬如烂一只物，又嗰个年代烂一只物， 你唔好再讲， 你唔可以掉噶嘛嗰阵时。 你几耐有保过物啊？你上次保物系几时？不如好唔保物咁话俾我哋听啊！呢个威出嚟叫你保物 系啦，保衫裤就话啫。 我呢有冇保过物啊？ 冇。 我谂我而家30年，我记得我读中学嘅时候都已经唔保啊。小学真可能有核保嘅，因为啲物咧系洗到黄晒啊，或者又染到其他啲红色啊，唔知边度啲天 数啊，或者补个窿啊，皮线啊咁样。 但系以前要保物，我真系好。 系咯，系啦，即系衫我都会，但系袜真系唔会落。 哎呀，好耐冇听过呢个 term， 要匿埋厕所布， 因为收埋年代咯。咁嗱，同埋仲有咧，佢仲话咧，太太咧最好咧就系要点啊？要识得咧，同即系同老公倾偈要有趣味啊，即系都要识得搭嗲啦。即系你唔好以为咧，你做晒呢三从四德咧，真系唔使用到。 老公嘅布啲袜，你舒唔舒服噶？咁 佢会唔会顶住你啊？我补个位有冇突起顶住你咧？ 跟住咧，仲要啊，仲要最好咧个太太，如果吓，如果佢咧系识得咧一啲乐器咧，亦都会加分嘅。 哇！ 所以嗱，你谂下咧， 嗰阵时嗰啲完美老婆咁叻嘅话，我使鬼结婚咩？系咪先？我搵个王子嫁佢啦。 但始终系以前嗰个社会，就算讲到喺即系西方国家咁样嘛，你就算系同工都唔同酬噶嘛。 同埋就算系嗰阵时啊，都唔会俾你读咁多书，又唔会俾你弹咁多琴啦。我边有咁多经济能力？ 琴就多人，即系有钱都会 就经济能力咯。 系因为你有。彈到琴，所以你就可以找到一些比較有錢的家，即係家族啊，嫁入去啊。 即係所謂你都叫做即係受過教育，有啲禮儀啊，咁就會可以有個好的歸宿咯。咁咁所以我就覺得敏彈講得啱，即係原來咧，所有天下嘅男人都係一樣，即係無論東方西方，只要佢活喺古代嗰啲男人咧，全部咧咁大男人，亦都對老婆咧有咁，即係佢有冇諗過自己啊？係咪又係咁好嘅老婆？你何德何能要娶一个又要出得厨房入得厅堂帮你保密，又话要识得唱歌跳舞咁样？ 你讲完呢个 wife chat 之后，我真系觉得我老公好好咯，同埋觉得而家香港啲男士啊，啲老公好好咯，佢冇要求我哋保密， 因为有姐姐啊嘛， 姐姐都唔使佢帮你保啦，系咧就会掉啦，着得穿 啦，系咯，即系好多香港人连即系内衣裤啊或者物嗰啲连捐去社福机构都唔。会噶嘛，即系得外医先至会噶嘛。咁你睇我哋嘅社会附属咗几多？而点解社会附属咗几多咧？就我啲老公附属咗啊嘛，或者就如果老公唔附属，就我啲女人附属咗啊嘛。 谁寂寞不早也没自亏损地转天柱，你问快乐那秒结种、yeah, 我未结种、yeah, 流体中再拍着吉他浪会越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世中转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yeah, 而你在太空、哦、逃生中来泪学种花，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he time downtown. 转圈。 好，一首歌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呢、這个老婆计分表咧，令到我哋好开心啊！好畅怀大笑， 好匪夷所思。 我哋睇历史系啦，知道而家几咁即系幸福 系啦。原来女人我哋好幸福噶啦，暂时。 咁我又睇翻啲咧，即系嗱，我哋啲接近一百年前嘅嘢咧，我哋就得啖笑啦。咁但系咧，我哋睇翻一个咧，其实都系嚟自日本，系啱啱今年先做嘅一个、一个揾一集男人啊，吓、就问下佢哋咧，即系有冇啲女性咧，你觉得系唔适合娶佢做老婆嘅？嗱、我谂。呢、一個標準咧，可能就啱翻我哋啲現代人多啲嚇。咁佢其中咧，佢就話有四大特徵咧，就呢啲係一啲所謂結婚絕緣體啊、你如果可以同佢拍拖或者得，但係咧，如果你娶佢做老婆咧，就千祈唔好啦。咁、第一樣咧就係佢哋就係話一種一個人如果成日想法消極悲觀咧，呢啲真係唔好娶佢翻嚟做老婆，即係所謂怨婦。 係， 即係佢 因為好似林黛玉嗰啲。 系啦，類似啦，即係唔好話喊啦，喊係一種啦，投訴啦，囉囉嗦嗦， 日日都唔開心， 冇錯啦，不停放負啦，咁即係呢種 悲觀啦， 係啦，呢種你就真係唔好娶佢翻嚟做老婆啦，因為其實你做嘢一個男人工作已經好大壓力，翻到嚟咧就算唔想輕鬆，都係想耳根清淨下，咁如果淨係見個老婆喊苦喊忽啊，怨天怨地啊，咁其實呢啲就唔係好得 嘅。呢啲又係男朋友即係個女朋友同老婆嘅分別啦。女朋友大家會覺得初初年啊，好好需要照顾啊！呢、个 开头嗰阵咧， 系啦，就系 头嗰阵嘅啫， 唔系啦。 跟住佢好英雄感咁，唔紧要啊，有啲咩？ 我保你， 我养你， 系啦， 嗰啲啊， 系啊， 唔好翻工嗰啲啦， 系啊， 系啊。 跟住做咗老婆之后就话：你成日都系咁， 系咯，点解你唔做嘢嘅？成日要我养嘅，而家男女平等噶啦嘛， 系啦。所以 不过咧，我想讲呢个咧，即系我睇到呢个调查嘅呢一个劈头第一趟就话唔好系一个怨妇咧，呢样嘢咧，我突然间觉得咧，叮一声咧，原来我唔记得咗咧，即系十几年啦，我同我老公结婚十几年啦，我嗰时真系问过佢噶，即系咧， 你讲过嘛？佢中意你乜嘢嘛？ 嗱，佢中意我乜嘢？ 鼓励 系啦，好 supportive 啊嘛。但系我就系讲你最唔想我啲乜嘢啊嘛？第日即系会影响我哋嘅关系咧，佢就话你唔好做个怨妇咯。佢真系讲过呢一句，忽然间我就觉得呢，哇！呢句嘢突然飙翻出，我唔记得咗十几年啦。 喂，但系我又明喎，点解嗰个年代话因为以前啲女人真系好多嘢惨噶，其实冇姐姐帮先啦，系嘛？ 又唔平等。 又唔平等喎，佢哋即係佢哋喺屋企做嘅貢獻咧，其實唔擺落去 GDP 嘅喎， 又係喎，啱喎， 係咯，咁跟住即係其實你有啲嘢你好多嘢 control 唔到咯，譬如你同你老公性生活不協調嘅， 又唔同人講，係 啦，又唔同人講，係啦，就算協調佢出邊嘅，點知你老公出邊同人更加協調嘅人，你都唔可以同人講 嘅喎，係啊係啊，真係 仲有苦自己知啊，咁所以以前可能都會多怨婦嘅， 好嗱，咁第二樣啊就係話啦，經常買名牌同埋大洗嗰啲都唔可以做老婆， 咁梗係啦，哇，你知唔知啊？即係試過好似話唔知邊一個啊，日本啊，定唔知邊一個地方，就係本來咧。佢自己都 OK 有錢嘅，但係個老婆因為使錢使得太多啊，跟住使到係直情佢就話：，不如我哋離婚啦，因為我真係已經負擔唔起。你嘅支出啦，因为佢话佢唔知一日要使成100万定唔知几多钱，我唔记得咗啦。 哇，咁恐怖！ 你知唔知边个徐志摩啊？ 我知 道徐志摩 轻轻的， 佢其中有一个老婆 系 呢个叫陆小曼嘅嗰个老婆，就系、是、其实啊，等我想讲主持听，唔系啦，徐志摩已经喺系几间学校教书噶咯，咁嗰阵时嘅嗰个即系点讲啊？嗰个教书嘅佢个工叫咩啊？叫酬劳啦吓讲学嘅酬金都已经不薄噶咯，但系陆小曼都可以同佢使晒噶。 哦，咁佢真系好大洗喎。 系啊，佢出啲钱 买好多名牌啦。 佢啲钱就系轻轻的我走了咯。 然后个老公咧，佢都走了啦， 就挥一挥个老婆挥一挥衣就系啦，咁咯。 真系凄凉啊，吓咁但系咧，依样嘢咧，即系大洗呢样嘢咧，你如果话即有啲似我哋中國人嗰句説話噶，咪話女人口大食窮郎嘅，你有冇聽過呢句啊？ 有， 即係其實都係有少少係，即係而 亦我哋無論係嗱，日本人呢個諗法啦，或者我哋中國人啦，都係覺得你娶個老婆翻嚟，其實都要持家， 嗯、 即係都要維持個屋企，打到即係打理得頭頭是道。咁、嗯、老公就出去揾錢，咁所以其實如果個老婆喺即係使錢嘅觀念上咧，同老公係接近啲咧，呢樣嘢其實好緊要咯。 係，所以其實無論係以前啊，或者而家即係咁而家呢個年紀啦，唔係呢個年代呢、這個年紀，成日都話啦，最吃香嘅即係最值得讚嘅老婆就係佢自己嗰啲住家飯啊，或者頭頭是道，識得計清打細算。喂，呢、這、一個嘅洗潔精邊度平就走去邊度買啊！呢啲到而家都係勁加分 嘅 喎、 啊。係啊，又或者咧，再退而求其次咧，原來日本嘅男人咧，佢哋喺娶老婆嘅時候咧，所謂即係覺得個老婆唔好大洗之餘，如果佢都有一個所謂經濟獨立同埋賺錢嘅能力咧，呢啲係佢哋覺得好 good 嘅。 梗係想啦， 係啊，好平等㗎。即係嗱，你唔好覺得咧，即係老婆嫁個老公咧，就係一個叫做即係揾到個水泡啦，咁樣從此就有米飯班主啦。咁即係原來日本嘅男士都希望揾到一個女士可以係喺經濟上大家一齊分擔嘅。 咁係咪家務上面都一齊分擔先？ 啊，咁又唔 係 喎。 所以梗係佢梗係想啦，係咪先？如果你家頭細務都係你分擔啊，跟住頭先我所講洗潔精你又去揾啊，邊度平啊，我 OK 啊。 所以啲日本男人都係大男人咯。 係咯，即係要我哋付出咁多。 系啊，所以真系咧，如果我，所以呢个咪就系嗰个矛盾位，即系如果一个女性佢能够自己都照顾到自己，有好嘅工作，有一个有前景嘅工作，其实又真系何须一定要揾一个丈夫，可以揾 N 个男人，即系开，即系 男朋友同一时间， 男朋友系啦，即系 唔系同一时间， 不同时间，但系唔需要咧，即系真系即刻去付托终身咯，因为都真系要睇清楚嘅。好啦，咁第三样咧就系唔啱娶老婆嘅咧，就系劝到佢哋都介意咧，啲老婆系唔打扮嘅，即系所谓黄面婆。 日本啊嘛， 系啊，日本啊，系啊， 嗰啲直情话一瞓醒觉，你要早个老公啊，即系个老公起身之前，你已经化晒妆噶。 系啊系啊，你 成日都讲噶，而家都系嘅。 我哋日本咧，如果去旅行咧，你见到就算系一啲好老嘅婆婆啦，就算一个买餸嘅一个师奶咧，其实佢 化晒妆 都会搽粉底噶。 系啊 系啊， 个嘴又系红少少啊，眉啊 会收眉啊，即系有胭脂啊，即系精神咁样， 同埋着得都靓噶，靓嘅意思即系齐齐整整。 冇错啦，系啦，系啦。 即系我哋香港可能系会着件 T 恤啊、短裤啊，即系可能歪咗噶啦已经。跟住之后就落街买餸嘅，或者甚至乎可能你已经换咗屋企衫，煮下煲下汤啦，因为煮餸已经有油烟。其实哎呀死啦，唔惊买啲咩就即刻冲落去。但系嗰件衫可能就已经歪咗边嗰啲 咧。我想同你讲呢样咧，就谂起一件我细个时候咧，即系记得嘅事咧，就系我阿妈咧，以前咧剪头发咧，咁佢电发啊，电发你知就即系即时间噶嘛， 系啊 吓，咁佢咧就即系喺度电紧，等佢即系嗰啲电发水渗入个头发嘅同时咧，就醒起咧，即系个煲汤，即系好似要熄火啦。咁所以咧，佢就系卷住个头，嗰个衫个膊头仲系披住嗰条，即系发型屋嗰条肩咧，系啦。咁然后跟住咧就跑上去楼上，搭 lift 上楼上，就系熄咗火，再翻翻落嚟都唔介意嘅， 系。但系个时间啱啱好啦， 系啦， 唔使嘥啦， 系啦。但我谂喺日本系一定唔会发生呢件事咯，你一定要似样咁行出嚟咯。嗱，仲有最后一个一定要讲埋啦，就系咧，原来唔识处理人际关系嗰啲都唔啱做老婆嘅。 啊，即系做人同做老婆一样都咁辛苦。 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一百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

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再崩坏都可以迎来天光。 天一光，请你带上一起拥抱地暖。天光多伤痛挫折，亦尽力生存，留给你飞船。前方有一片茫茫大海，祈求能让你跨越。天多黑都要与你通宵风里斗转，与你困过的街，海不没破损。如走到荒原，迷失的方向还是太远，都想听你谈志愿。 天光前是阿 Cap 上一 plug 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的延续嚟嘅。讲的是世界在崩坏，我们内心总有令我们可以支撑下去的人或事，带领我们迎来天光。祖辈王贤、林奕琪填词，王乐怡编曲，林奕琪 Agent Chang 监制，都是 Agent 一。上榜成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殿军位置，王贤《天光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开铺啦， 敏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即系有咩特色噶？我呢个场是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的。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Hello 文大人 ，Hello 莫莉， 嚟到心理食堂嘅时候咧 ，Helen 又要出现啦。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主席 Helen 郭善行 ，Hello，Hello， 我又嚟啦。 系啦，咁我哋之前就讲咗都几次就系唔开心嘅嘢啦。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如果好多嘢加埋一齐嘅，譬如即系头先讲唔开心啊嗰啲啦，或者佢可能好暴躁啊咁加埋晒，咁系咪都有一啲词语或者有啲 term 系俾佢嘅咧？ 你呢个问题问咗几个问题，我尝试答你啦。 好啊，好啊。 我谂就我哋首先睇到情绪嗰个描述系真系好多样性嘅，即系你唔系净系话你讲一个嬲字就可以解决到咁样。咁因为有时我哋即系上几集都讲啦，你嬲背后有冇其他嘅情绪啊？又或者有阵时候咧，我哋有一种嘅，我都可以咁样描述嘅，有一种嘅病况咧，就叫做躁郁咁样。咁但系其实你就咁听躁啊躁狂咁嘅意思啦，郁就抑郁咁啦， 好极端噶嘛， 系咯，即系好似唔系好关事。你哋有冇听过啊？呢个躁郁人系点样嘅咧？ 但系大部分人咧就会觉得系抑郁啦，咁啊就冇乜生命嘅动机啦咁样。咁但系躁郁咧，如果你考翻我读过咧， 温书 都有两种噶，有我哋即系其实就系喺呢一个好狂躁，可唔用狂躁啊吓？ 可以， 同埋呢个抑郁嘅中间咁样，在爱与痛的边缘成日 发嚟发下啦，咁啊 系啦，咁就至于呢个 bipolar one 同 bipolar two 就留翻你讲啦，即系有啲就揈，好似我哋揈嗰啲绳咧，而家做运动嗰啲咧， 嗰条粗嘅 有，即系有一啲嘅波段就劲啲啦，系嘛，去到顶啦，吓，即系两样嘢都去到顶咯，即系有啲就比较 mild 啲啦，冇揈得咁劲。 系我又唔想同大家背书，即系好似好突然间好学术，咁当然呢个都重要嘅，即系嗰个学术嘅资讯。而反而我會先係用一種比喻咯，我好想分享咧，即係過去年幾咧，我成日咧用咗即係呢個網課之後咧，喺網上教學咧，我都利用咗個鏡頭咧而去做一個比喻嚇。咁咧我就咧通常咧即係教學生講關於呢啲情緒或者真係教躁鬱症嘅時候啦，咁我就會攞兩隻公仔嘅，就嗱你大家聽眾想像一下啦，我攞兩隻公仔咧，一隻咧就係唔開心。一隻咧就係嬲，其實就係嗰啲卡通片嗰啲公仔嚟嘅。咁然後我就擺喺個鏡頭度，大家即係 zoom 近咗，大家想象到啦吓。咁、你谂下啊，一个人咧就好抑郁，好抑郁、但其实佢有嘢系想表达嘅，因为佢觉得唔公平啊，好嬲。但系佢又好抑郁，佢又唔表达个嬲。嗱，咁啊，佢只嬲公仔咧就喺度褪后啦，阿醋就喺度褪后，阿愁就喺前面，阿醋就喺后边，阿愁就喺前面。好啦，就越拉越远啦、即系想象我喺个镜头度做呢样嘢嘅时候，咁、但系你想象下，就系、一个人咁冇办法去表达嗰份嬲，但系佢都会谷到爆噶嘛。咁佢一定要去表达嘅时候咧。佢就只能夠啊，頭先嗰隻嬲嘅公仔，噗一聲就彈翻出現喺個鏡頭前邊，就係話俾你聽，佢去到真係冇辦法，就好似個火山咁，佢、就係去到嗰個臨界點，佢唔係一個我哋講緊個死火山、活火山嗰種，即係點咧？而係總之一爆就爆噶啦、即係冇醖釀、冇預警啊、冇警告話俾你聽。 佢知唔知嘅自己本身？ 而係佢都好想掌握到，但係佢就會覺得好辛苦、所以就只能夠用呢一種嘅方式去爆，咁所以先至會出現嗰種躁狂。同埋抑鬱嘅狀態，咁喺呢度釐清少少咧，就係、我哋講嘅躁狂就唔一定係為鬧人嘅、即係有時覺得，咁之前我哋講過鬧人係嬲啊嘛，咁、但係有時嗰種躁狂咧，就係佢會顯示咧到自己係好有力量去做一啲嘢，但係多數有時係唔理性、好衝動嘅。舉個例子有啲咩咧？就係、有啲 client 咧，可能係會瘋狂上網買嘢啦，即係購物就係好躁狂啊！哇！突然間咧就打開住個電話簿，打俾20個朋友，同佢講愛你啦咁樣，即係可能突然間好感性。 會唔會突然間買股票或者做一投資活動？ 會㗎。 哇！ 點解會揀都聽過呢啲？ 因為佢突然間好相信自己有一個力量。 睇下嗰陣收市未咯嚇。 係、 咁收到市做咩咧？就賭馬啦。 咁都係買外資嘅嘢嘅。 夜晚嗰時， 夜晚會啊，好衝動，或者佢覺得我要做啲嘢。 因為我都想成日即係你瞭解一下，我哋有個 term 叫 grandiosity 嘛。突然間佢即係嗰個人會覺得自己係公主啊，係王子啊， 耶穌啊， 上帝，上帝 耶穌觀音都會啊，覺得自己係 覺得上帝一定會幫我，佢會有呢種想法咧。我從來都冇呢種想法咧。我就想問，點解佢哋會有嘅？ 我覺得呢個係佢正正係佢覺得有即係尋求外力嘅時候，即係覺得哇自己有呢一種嘅能量啊，我變成咗個神仙啊，或者即係以前我哋即係九龍區有個皇帝咁樣嘅，即係大家有呢個背景，即係佢就覺得自己係啦。咁其實你諗下，某程度上。即係我舉個例子，即係呢個狀況嘅例子就係、某程度上都係受到一定嘅壓迫，受到冇辦法啦啊！即係嗰種委屈真係谷到爆啦，佢先至會有呢種狀態。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嘅躁鬱，如果真係一個症狀咧，咁我哋歸類咧呢啲叫做情緒病啦嚇，即係 mood disorder 情緒病。但係頭先你講嗰種話變咗耶穌啊，變咗嗰啲咧，就其實係一啲精神嘅即係疾患，我哋叫 psychosis 嘅嘢。咁其實兩者有咩分別咧？即係好似突然間真係變咗一個變態心理學嘅課堂咁啊！各位唔好意思，但係其實最重要嘅分別咧就係、頭先你所講嗰啲即係好 grandio， 即係好 覺得自己神、 神化咗自己嘅時候咧，嗰種人咧就係佢真係一定有啲經歷先搞到咁啦嚇，即、然後佢係好難去分到現實嘅，即係已經變成咗第二個人啊嘛。但係頭先我哋啱啱開始討論嘅即係種嗰種躁鬱嘅情況咧，都仍然係一種情緒嘅問題。但係最痛苦係咩咧？佢係分到現實嘅，咁所以有陣時候咁辛苦先至想死啫，係嘛？所以你聯想到其實嗰種真係經歷抑鬱啊嘅一啲即係患者或者病人嘅時候，其實點解嗰個自殺率高咧？又或者其中係一個行為係想了結自己嘅生命咧？就係、佢活喺個痛苦，但係分得出呢個係痛苦，咁先最痛苦啊嘛。咁但係如果係另一個情況，就係、佢活喺個痛苦已經哇～飘走咗啦，咁咪唔会嘢咯，继续咁样去， 继续话疯疯癫癫咁样。 系啊，所以呢个系即系情绪嗰个嘅核心，其实就我哋要了解到嗰种嘅痛苦咯。 作为情绪病嚟讲，躁郁症嘅人系咪少啲嘅，定系唔 即系抑郁症多啲啊？定系躁郁症多啲啊？如果系 我而家呢一刻冇呢个统计数字喺度啦，咁但系我谂我哋要睇下就系会唔会佢本身嘅抑郁啊，有时即系冇好好处理或者点样。 樣嘅時候，其實即係或者佢個憤怒冇好處理，就會變成咗即係複雜咗咧，即係有可能本身係淨係抑鬱，就變成係躁狂抑鬱，或者有其他嘢咧，甚至有時而家我哋有啲描述就係同時可能嗰個人有抑鬱加焦慮嘅症狀都可以有咁樣係，咁所以我諗係即係當然啦，病向淺中醫啦嚇，即係唔係睇中醫嘅中醫，就係你自己要喺個病況簡單嘅時候，又或者喺個情緒即係嘅認識當中咯，就唔好下下都話一定係有咩病嘅，了解自己嘅情緒都係幫自己嘅開始嚟嘅。 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带你到时或上岛见，坚持重留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 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一 收工时间翻到嚟啦，问大人 Helen， 咁啊，头先我哋就一直就讲一个叫做躁郁症啦。咁呢一个症状咧，可能大家会听抑郁症多啲，咁啊躁郁症少啲。咁如果咧，即系大家都好想知道究竟点样为之躁郁症，即系我有啲乜嘢症状嘅时候，咦，我就要不如揾多啲资料去睇下啦，留意多啲自己有冇呢一个症状啦，咁咧。 嗯，我谂如果大家即系常听，可能系抑郁嘅情况，唔多唔少你都会听过类似嘅，即系譬如可能通常我哋话我成日用呢个比喻啦，即系剂量决定毒性啦，即系饮水唔会死嘅，但系同时间饮好多就有问题，而影响生活嘅时候就会有唔同嘅状况啦，咁样。咁一般嚟讲，你话抑郁咁一定系即系我哋话食唔安啦，瞓唔落啦，又或者即系真系对生命冇希望啊，或者有一啲甚至我哋话自伤自杀嘅念头啊等等，咁一般都明显嘅，同埋真系有时会影响生活嘅，即系你真系唔愿意出街啊，冇提不起劲啊咁样。咁但系头先我哋讲嗰种嘅躁狂咧，即系亦都真系要再三提醒，即系唔系话周街闹人嗰种好种躁先至系一定系躁狂，即系我哋如果英文就讲嗰种 manic 嘅状态，其实好多时咧系我哋真系好忽略嘅，即系。包括我描述嘅就係可能容易做咗衝動嘅事啦，突然間好亢奮啦，或者突然間哇即係走去賭錢啊，或者頭先講話突然間去買股票啊，或者做啲乜嘢，而係佢嗰種狀態呢係即係解釋唔到嘅，即係總之我就要做啦，我就要試下啦。咁又或者有陣時有啲情況就係冇乜耐性啦，即係當然你要一個躁狂咁，你即係好猛猛整啦，同埋有時覺得哇突然間有啲嘢諗起就要即刻做啦，甚至有時係一啲好冒險嘅嘢啊，又或者你都唔會諗自己係咪真係有呢個能力，你就去做啦，哇即係好大洗啊，又不敷之啊，即係嗰一剎那嘅。咁但係你完咗咧，你會覺得死啦！我頭先做過咩咧？ 即完咗呢一個 manic 嗰個階段， 係啊，即落翻去抑鬱嗰個階段咧，就仲慘。 啊、即系你，哎呀，先买啲股票，而家坐艇点咧？即系好清晰嘅， 又唔知点取消啦。 吓，好清醒嘅。 嗰刻就知咯，不過你當然係有啲後悔啦，又或者頭先我講你突然間衝出街赤腳去行一個圈咁樣，即係嗰種係好似失咗神，但係你又突然間靜翻落嚟嘅時候，我做咩咧？咁又唔想見人 嘅。咁我又想問一問，如果佢淨係狂躁嘅階段，咁佢就冇嗰種冷靜落嚟，或者係悔意嘅咯喎。 悔意咧，呢、這個又可圈可點嘅，即係到底係咪真係令佢後悔咧？就真係唔知。但係我哋通常嘅界定係真係影響生活功能咯、即係個意思就係、是你可能真係食唔到、瞓唔到啊，你影響你份工啊，又或者真係人際關係啊，你自己點樣睇自己啊，甚至真係有啲對生命冇希望就選擇去輕生啊咁、樣。咁呢、這個即係嗰個影響個生活功能係一個。几重点去判定佢，即系系咪真系要及早求助啦？因为总有啲人系咁嘅性格噶嘛，即系会突然间好开，哇！突然间翻屋企又变咗个诗人咁、 但我哋又睇到有好多名人啦，就算话外国都有个柱啊，我哋即系觉得哇，佢好犀利噶，好多电视节目都系佢主持啊咁样，但系佢又突然间即系我自杀啦，咁我唔知嗰个厨师系躁狂抑郁啦，定系就咁抑郁啦，但系佢肯定一样嘢就系佢嗰个有个高功能喺度，即系佢系可以好似你头先话啊嘛，病嘅其中一个界定就系佢影响咗生活功能啊嘛，佢又冇，佢仍然可以做节目。 我谂我哋即系如果你话嗰啲嘅例子，就真系要睇佢本身嘅工种系咩啦，即系有啲人系可能佢甚至需要呢一份。嘅即係能量去演繹一啲嘢添，即係可能佢真係要做嗰套戲，或者頭先你話去做個節目，或者佢個效果就要鬧人啦，就要點啦，咁即係佢去到一個位就係佢唔識去做翻平和嘅自己，都有呢個可能，即係又或者係真係個環境啊性格驅使咯，咁而其實呢班人都係好攰嘅，即係我覺得，即係你想象。處於一個哇，突然間又好好 high， 或者做好多嘢， 啊，突然间翻屋企又病埋咁，即呢个系一个笼统嘅比喻啦。咁、但系其实喺呢个来来回回中间就系、是，咁其实为咩咧？即系为啲乜嘢要继续生活落去咧？咁、就嗰个真系觉得自己唔应该存在嗰个念头咧，有时就会真系弹出嚟咯。 佢哋病发嘅比率大唔大，或者多唔多咧？个频率，即系一日可能佢直情系会病发三次，头先所讲咁，哇，完全过山车咁，真系好辛苦、啊。定系其实唔系噶，可能几个月先一次嘅咋咁咧？ 我谂即系躁郁症系即系我哋好严肃去讲，就真系一个我哋都常见嘅一个都市嘅情绪病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佢一日或者即系如果用一个比喻话发作几多次咁、即系好难去咁样去预计嘅。又或者其实我就会觉得唔好用发作呢个字啊、或者可能你会话哦佢经历嗰种即系好似我哋成日讲高山低谷嗰种嘅折磨，即系而佢点样去即係處於翻佢自己可以舒服嘅狀態咧、即係你諗下，好似如果佢係一個躁鬱啊，如果英文呢個描述就更加清晰嘅、就叫做一個 bipolar， 即係咩意思咧？即係 bi 係兩邊啊嘛 ，polar 就兩極啊嘛。你諗下就好似一個鐘擺咁，哇，揈嚟揈去，揈嚟揈去。但係我哋話呢個搖擺嘅力量其實都可以翻去中間噶嘛，即係唔使揈得咁誇張兩極，但係你可以慢慢緩和翻去中間。哦，我同時是有不开心，但我同时又需要发泄、我又同时有这种的感觉、其实慢慢去并存、就回去那个生活当中。 那我又是问回最后的意见，即是他们可不可以有自己控制到自己的能力的呢、还是一定要需要旁人才可以帮到自己的？ 如果當然真係問題情況嚴重，或者你自己都知道，即係經過醫生診斷係真係要用藥嘅，咁當然呢個要去即係請示呢一個精神科醫生啦，咁樣咁喺個藥物嘅應用。但如果佢話其實未去到好嚴重影響生活功能，而係我都翻去成日推廣嘅就係，到底你了唔了解自己呢啲經歷同埋呢啲情緒背後即係嗰種嘅運作咧？我諗舉個好實際嘅例子就係，如果嗰個情況係哇，佢突然間有個親人離世，但係係經歷一啲即係意外而係有人造成嘅咁樣。哇！你諗下佢咪就係經歷緊呢樣嘢咯，又憤怒，但係又抑鬱，即係同時進行。所以就真係要揾人支持啊、陪伴啊去了解。如果咪都真係幾難度過咯。 身邊朋友就係頭先除咗話會開始有少少要留意啦，你可能有呢個跡象嘅時候，會唔會有啲身邊嘅朋友都啊唔係，即係可能外邊嘅人睇到你更加。似有一啲嘅牵使俾到旁人嘅咧， 我谂要睇下咁啱佢系见到佢咩状态咯，即系可能佢见到嘅就系佢可能亢奋紧嘅时候，但系比较少可能睇到佢好抑郁嘅时候，咁所以我谂即系唔好睇表面咯，即系都真系要，如果你真系想了解个人，真系花啲时间去即系心机去理解同陪伴咯。 每一个人都系嘅，即系了解多啲身边嘅朋友，咁啊，随时可能你已经帮咗佢一大个忙啦。今日 thank you 晒 Helen。 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与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忘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只需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 忘掉有几多亏欠，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不绝弱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